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晚上8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不太敢说自己依然是最帅的泽华了，因为今天请来这位嘉宾集帅与美于一身呐。如果有锁定我们节目的话，应该会发现前两天周二节目当中刚刚出现在潮流梦工厂这个节目当中啊，当时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嘉宾好可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雨昕。 Hello， 泽华哥好，挑战新歌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雨昕。 哎，请问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你更希望别人称赞你帅呀、漂亮呀，还是？ 哎，我觉得都可以其实。 那别人说你帅的话，你是开心的还是？ 我觉得也蛮好的。对，也蛮特别的。 这个发型做得很好，上节目之前特意又重新做了一下、啊、 对，特意又弄了点水上去。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按照这样的发型，这样的 style 应该是那种酷酷的风格。 对，但是我在白天的时候因为上了另外一个通告嘛、但头发是放下来的。对， 所以放下来是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吗？ 应该没有这么多杀气吧。 对，熟悉雨昕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蜜蜂少女队的成员。 是 在蜜蜂少女队当中造型也是这个样子吗？ 对，一直是头发最短的那一位。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会带来自己全新EP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现场演绎。 是的， 一般第一张EP都会起个比较特别的名字，后来我一看，哎，你这个名字确实也挺特别的，先给大家炫耀一下，你看我有一张这个新EP哦，你们没有吧？ 对，其实这张EP会在7月中旬正式发行， 想要的朋友赶紧去支持。那这张新EP的名字呢，就叫做 First 的EP。 对，就叫做新。对，其实新是刘雨昕的意思、然后也算是今年定为我的英文名，这个新 XIN。对，然后代表的是崭新的开始、全新的蜕变跟用心做自己的态度。 XIN 吗？ XIN 就是那个专辑封面写的，他可能有点不清楚。 这就是你的英文名了。 对， 哦， 新。对， 好，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所以欢迎大家全程的锁定。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最主要的是看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快歌和慢歌雨昕在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完成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毕竟是一开始嘛，还要带来快歌，好不好？ 是，好， 一开始就是一个大 party。 对，所以就带来主打歌 hard party 吧。 hard party 来、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先来参加我们这个大 party 当中。 直接拍，感觉整个身子强烈热起来，那是 LYXUR。 Can you see me like you 想再多就会先淘汰看流星融化了冰山变成了海就快点跳起来 Pull away 别再轻易去跑跑归内Anyway, I think you need you is to me 我要把酷变成一种品牌 I make cool be the idol I think wanna hear 我当偶像剧里把包袱放下 shake 头发乱了也要乱得更有 feel 的通过你的努力当然相信自己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属于我的奇迹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超级酷到崇拜加一百每个人请靠过来跟我一起嗨很多精彩由我说了算 I A body rock、yeah. y'all不要显得太狼狈 Hot dance 会直来直往头硬嘴我的招牌是不安排列出爱 Anyway 魔兽正规必备我 style 从来不去想当乖乖穿手硬耐不怕秀底牌我跟无畏不坦白让自己来做属于自己的主宰如果太抢眼冒昧就请别见外听着我的心砰砰砰砰撞节拍感觉整个身体强烈热起来Can you see me like you 想太多就会先淘汰看热情融化了冰山变成了海就快点跳进来凉快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超级酷到崇拜加一百对的人请靠过来跟我一起嗨很多精彩由我说了算别着急就放马回来 Anyway, I think you do this to me 我要把酷变成一种品牌 I mean, could be the idol I think wanna be a Let the heart be stronger 先搞暧昧不要太狼狈喜欢之类只能通病嘴 Let the heart be stronger, stronger 哇哦，非常酷的一首作品。包括各位，如果你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应该会发现雨欣在现场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也是非常嗨的， 对自己在律动。 你看我们律动的这个耸肩非常的丑陋，但他都就耸肩都非常的好看。 谢谢。 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好不好？ 啊，耸肩吗？就这样吗？ 对啊， 其实就是可能要音乐配合起来比较对。 非常非常的帅， 谢谢。 这首作品其实我感觉这个编曲有一点那种亚拉伯女郎的感觉， 对，有一点异域风情的元素加在里面， 又结合了电音进去嘛。 对， 这首歌作词是你自己参与到其中的， 是的， 其中有一道那个倒数 LYXUR 什么什么， 对， LYX 其实就是刘雨昕的拼音， 是， 对， 然后第一段部分呢其实有说到喂别着急把我归类， 是其实这句词我当时在写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大家第一以前对我的印象都是那种可能比较冷啊比较酷的感觉， 拽拽的， 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张新 EP 里面其实做了四首不同的曲风，就是因为想让大家不要感觉我是局限于某一类的，对， 那作为四种不同类型的曲风会不会有点乱，大家反而不知道这个雨欣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就是想其实这张 EP 就是想让大家听听看到底喜欢哪一种风格， 大家可能会说那雨欣自己单发 EP 的话跟以前蜜蜂少女队的风格会有区别吗？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也是这样的风格，只是我尝试了可能更多元化的曲风，对，跟团队的时候， 在团队当中凸显自己的个性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我觉得 我们团队属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但是组在一起又是一个很团结的团体。 然后在这个呈现当中的话，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那个个性面直接呈现出来。 对，其实就是可能大家要平衡一下就是所有的风格，但是就是每个人单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状态的。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张 First EP 当中出来刘雨昕，她现在是一个全面的刘雨昕？ 是，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因为筹备了一年的时间这张 EP， 所以我觉得还是算是我满意的作品这一次。 目前来看呢，从这个专辑当中这歌词面的这个封面，以及这个专辑的封面，包括当中的很多的插画，其实感觉走的还是那种酷酷的风格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吧，因为我从小就是跳舞开始嘛，所以就像这首主打歌，其实就是因为我喜欢舞曲类的。 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吗？ 这个可能要问一下我身边的人。 但是那天上完节目之后，那个主持人袁一就说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 可能我那天真的是展现了很多绝技，对对对，比如说眨眼啊，就各种绝技。 酷酷的面底下可能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灵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非常嗨的作品，就此刻听到的 Hot Party。 我们刚才是现场演唱的这个当下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就是录音室版本。其实没有差别，对不对？现场真唱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唱成什么样子。 OK， 来到这个 Hot Party 当中之后呢，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之后其实想唱第二首主打歌《不要想念你》，其实这首歌属于是 EP 里面最抒情的一首，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细腻的曲风。 你唱抒情歌是容易的事儿吗？ 其实我自己平常像自己写歌，其实写抒情歌偏多。但是我自己喜欢快歌。 你自己喜欢快歌，但是你写抒情歌比较多。 对，所以这就很矛盾。但像这张 EP 里面抒情歌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的。 但如果你喜欢快歌的话，那你唱抒情歌是容易的事儿吗？ 不容易。 不容易是因为节奏上的变化还是？ 我觉得是因为它的编曲其实是只有钢琴的音色，弦乐的音色，就是听自己声音会听得特别仔细，所以听起来好像觉得哪里欠缺了哪里，就觉得一直觉得不够。对， 这一点确实挺有意思的。我因为最近对话有些音乐人，他会说有一些人啊是那个把耳机戴上以后情歌一起，自己第一句人声一出来就哇太好听了，那感觉就对了，立马就能够融入进去。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一听完以后觉得我这个地方不对，我那个地方不对，他反而会有很高的要求。 对对对， 你是属于后者的。 我觉得我是那种。 那你是唱情歌的时候能够进入到情境当中去的，还是你需要反复的逼着自己进去？ 我觉得可能要看状态。对，不同的状态，可能我当时隔了一两个小时没说话，我的状态是很沉的话，其实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个状态。 那比如说在直播间当中通常是很难进入进去的吧？ 其实我觉得如果戴上耳机可能会好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试试看哈。 好好好， 来试一下《不要想念你》，这也是这张 EP 当中的一首慢歌歌曲。 是的。 最讨厌的是非 思里，想你想得像出了病，可不可以暂时忘记，给我更差一点的记忆力。 确实非常好听，你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在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已经炸翻天了，很多朋友说是行走的 CD， 现场唱得太好了，然后包括什么超级圆，还有猫像，还有小丸子等等，都说非常非常的好听。 是是是， 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全程和我们互动，包括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们。雨欣这也是很难得吧，可以在直播当中现场唱这么多的歌曲。 对，其实是第一次唱整首整张 EP 的歌曲。 我一开始说这首是舍曼的走心的情歌的时候，我以为是通篇就是钢琴那种很简单的旋律来演唱的。 其实在副歌的编曲上有加入一些鼓的元素，对，在编曲上面。 在唱这首不要想念你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说想你。 哦，谢谢。 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想的是谁？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融入里面的状态吧。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可能这个人他会一直陪伴你，可能他会离开你，但是我觉得希望每个人听到这首歌都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那你在录制这首作品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有一个情境吗？ 会想念到家人的状态。 所以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家人？ 对，是因为我觉得我离开家还蛮久了。然后我家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哎，也感觉像是唱给爸爸妈妈的感觉 啊。不是应该觉得哎呀终于谈恋爱了， 哎， 这个男方是谁？ 没有。 不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 刚才在唱这首作品的时候，你知道有些歌手在现场唱情歌的时候会闭上眼睛。我看你是全程睁着的。 哎，其实我想闭着来着，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又睁开眼睛。 但睁开眼睛唱跟闭眼睛唱的话会有差别吗？ 我觉得会。其实我觉得闭眼睛其实会更融入这个歌曲的状态，因为其实你不用 care 旁边的环境，就是融入在这首歌的情境里。 First EP 这张 EP 当中的制作还是很厉害的。很多的编曲都是请到的外国的乐手和外国的非常优秀的制作人。 对对对。 对，当时是 公司帮忙联系到的？ 其实制作人就是也是之前帮我们做过我们团体 GPS 蜜蜂令的制作人，对、然后也有子红老师，就是有名的音乐制作人，然后包括拍摄的导演也是秉存老师，对，他也是帮很多像萧敬腾前辈他们拍过 MV， 对，所以蛮荣幸的。 那你当时在讨论说出这样的 EP 的时候，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吗？ 其实明确的概念就像刚刚说的，就像是崭新的开始，然后其实就是刘雨昕这张 EP， 对。 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作品，也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情歌， 是 也是你比较少的一种情歌的路数哈。 第一次尝试这种细腻的曲风，就是真的是抒情歌。 哎，如果说真的是纯慢节奏下去的话，你可以 hold 住选手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 也可以哈。那很期待未来会有一首非常慢的、非常走心的。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录音室版本的哈。 好。 粉丝很可爱，很多粉丝说雨昕这头发是自己抓的吗？ 哎，你怎么知道？ 不关心一下作品现场演唱吗？还有朋友说想看雨昕现场跳 popping。 其实哎，我上次来其实有跳啊。 今天还可以吗？ 今天吗？今天我觉得我想展现我的歌喉。 其实稍后在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放着 CD 嘛，然后在现场当中跳一小段给大家看一看。 CD。接下来唱的歌好像都比较好像有一首 是吧？接下来带给大家哪一首作品？ 唱一首从来没有在直播里面唱过的歌。 从来没有吗？ 第一次唱就是你。 哦， 对，第一次把这张 EP 都唱完了，就是在这里。 就是你哈。 崭新歌声。 那我们就直接带给大家。 好。 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你们的任何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随时提问。接下来这首作品刚才也说了，第一次现场演唱就是你，来喽。 快乐每一天，用一生。 你和你和你，数着浪漫快乐每一天，用一生的幸福。只想要和你和你和你，日出日落我们一起看有所有的世界。 多散说雨欣你在哪，我要飞奔过去。好，我们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国门外大街十四号哟。刚才这首作品有朋友说你在唱的时候是不是满脑子想的都是雨伞 啊？有 啊，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就是送给粉丝的嘛。对，就是因为粉丝就是他们每天有很辛苦帮我打榜嘛，然后就是在各个地方安利我 啊。 对，就是那我能给他们的爱其实只能用作品，我觉得带给他们其实是最好的。 那这张 EP 自己觉得是非常满意的一张吗？ 我觉得有达到我的标准。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嗯， 就是你这首歌曲很多人说很甜，哎，我仔细看一下歌词确实也很甜， 是甜风的歌，所以说四首都完全不同。 虽然说这个整体的感觉是舞曲风，还是非常的跳脱的，但是整体你比如说歌词数着浪漫快乐每一天，用一生的幸福。 对对对， 你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很甜的女生还是会有 man？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属于哪一种。 你到现在没有谈过恋爱吗？ 还没有等到那个人吧可能。 真的呀？ 嗯， 那你有幻想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对， 那你在唱这首作品当中营造出来的那种甜甜的状态，会是你在未来啊如果有可能恋爱当中会呈现出来的一面吗？ 我其实这首歌我正在就是尽力的微笑去唱这首歌，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少尝试甜风的歌曲。 嗯， 但是这一张 EP 因为想要多元化嘛，也想尝试别的曲风，所以就选了这样一首歌，而且是觉得蛮洗脑的，真的 是。但我在想，如果在现场演唱包括跳这首舞的时候，可能会穿那种小公主裙啊，走那种公主那种舞步的会比较搭。 对， 那如果你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是什么样的风格？也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现在的样子，只是说可能舞蹈会比较可爱一点。 现在新EP已经出来了，那未来接下来会有新的动作出来吗？比如说大家可以在哪个地方见到你？ 嗯，其实在7月中旬就像刚说的会有实体的EP发行。 嗯， 对，然后在8月中旬也会有在上海的签售会，包括我们蜜蜂少女队 Lady Bees 我们的下一张专辑已经在筹备了，肯定大家会尽快的听到的。 嗯，今天已经7月5号了，距离7月中旬这整张专辑出来应该是非常非常快的时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张专辑当中的四首歌全部的演唱给大家，如果喜欢请一定要多多支持。当然除了这四首歌之外还有两首作品。 是的， 卖个关子让大家期待一下。 现在要说吗？ 不用了，我们就卖一下关子。对，那两首作品应该也很少能够听到吧，现场演唱。 有一首是 EP 里的。 嗯， 对，那一首演唱过。 演唱过，然后是现场大家会非常嗨的一首作品吗？ 我觉得它是 EP 里最嗨的一首。 哦， 鼓点很重， 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哟。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来听这首好听的作品，就是你。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 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对，休息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所以我们台也是非常的良心了。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进行收听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一下视频直播。雨欣真的很帅，也很漂亮。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雨欣，你跟大家打招呼通常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一般都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雨欣， 就非常酷的那种哈， 就比较简洁吧。嗯， 那你还算话比较多的，比较酷的那种。 对，我其实以前话很少，但是因为我以前跟团队在一起，其实都是每人一句，哎，自己可能就躲过了的那种。但是这一次我就带着自己的 EP 来嘛，没办法，必须要自己说。 话少的原因是不知道说什么，还是害羞，还是 啊？因为从小的性格比较内向一点，嗯，而且我是比较慢热的那种，就跟熟了的人，就很熟的人，就会很多很多话。嗯、 慢到什么程度？一年有365个日出。 就以前我身边的朋友给我的反馈是，他们回我十句话，我只会回一个字。 妈呀，那你从小朋友多吗？ 嗯，就是哥哥姐姐们，嗯。 就是那应该都是非常走心的朋友，很懂你的朋友。 对，嗯。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内向的女孩变得现在就很张扬，很爱彰显自己个性的？ 彰显自己个性，可能看起来比较像 你刚才那个笑的那一刻，非常的少女，很可爱。 就可能一路上就是因为这一行嘛，我觉得必须要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嘛，因为像我带来这张 EP， 我肯定要去说里面有什么故事嘛，所以就是现在话比较多。嗯 嗯，有时候有一些包括歌手啊，包括这个目前的工作人员，可能说想要呈现出自己的个性是有的时候装出来的。你的个性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 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 那你从小虽然是外表是一个感觉比较害羞的女孩，但其实内心也是很酷酷的女生。 应该说反了，应该说是 外表是酷酷的女生， 对， 然后内心是很害羞的。 嗯，可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 就 好， 比较有可能不太一样，生活中跟舞台上。 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一个小时歌曲的演唱，包括我们的聊天啊，可以让你认识一个不太一样的刘雨欣。毕竟呢，今天也是以个人的身份带来了自己的全新的 EP。这张 EP 呢，再说一下它的名字， 叫做新 XIN。对， 听起来感觉很凑合，但实际上是很认真的考虑的吗？ 对，很认真的考虑的。 嗯，一方面是刘雨欣的心， 是 一方面又是新的一面。 对，然后又全新的蜕变。 刚才呢我们唱了三首作品，一首是 Hot Party， 一首是不要想念你，还有就是你。 对， 后半小时还有三首作品，当然也欢迎大家点唱啊。今天想听什么样的作品的话，可以把你的想听的这个歌的歌名发上来。 嗯， 你可以发吗？我们不一定会满足你们吗？接下来本时段第一首会带来哪一首作品？ 还是带来 EP 里的最后一首吧。 啊， Feel Good。 Feel Good 它算是一首比较强悍的电子舞曲。嗯， 听起来是那种很洒脱的。 对，蛮洒脱的，真的。 因为之前有首 Feeling Good 嘛，也是很经典的一首作品。哎 哎， 来来，一起跳起来啊！popping popping popping。 Take it one more time。 Rock a beat Young leather beat, double bass, drum the key, 至此我才足无尽意，你说我随时要保持谦逊，我有我想法我的计划，表面我看起来说是恶傻，闭上我爱评论的嘴巴，现在我就要走我的 hiphop。 不像从前那样拼了命的多，压力在蔓延的上无尽的缩，让我在你身后开一把，你就能感受我内心的火。我要开最大的音乐，我就拥有整个世界，气氛越变越强烈，再次突破所有极限。不要再打扰我，我自己寻找，不要你帮忙，我耐得住寂寞，我持续探索。 I'm feeling good。我风格很轻易拍成连续剧，再给我更多 power， 没有多难别顾虑破绽，这气氛让我感觉如痴如醉，我永远 gonna fire。 That's right, wrong, this 没有微跑圈的篱笆，我的方向像是过了顶跳，但时间并不多，先这样就不说，把我一起全部 wake up， 不要站在原地盲目的歇斯底里寻找，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让我亲自为你解锁整理所有思绪和绳索，别像从前那样拼了命的多，压力在蔓延就像无情的锁，让我在你身后推一把，你就能感受我内心的火。我要开最大的音乐，我就拥有整个世界，气氛越变越强烈，再次突破所有极限。不要再打扰我，我自己寻找，不要你帮忙，我耐得住寂寞，我持续探索。I'm feeling good。进入我的世界，来了解我的一切，我有属于自己的想法， Let's dance together。 Take it one more time。我风格很新颖，拍成连续剧，再给我更多 power。 别不离不散，这气氛让我感觉如痴如醉，我又一个 fire。 That's right, wrong, this way。哇哦，歌词当中有一句说我要开最大音乐，我就拥有整个世界，真的在听雨欣演唱的时候，各位可以把你的这个音量声开到最大，想跳就跟着一起跳。有朋友一直在说希望在听雨欣唱歌的时候可以看看她的跳舞，那毕竟我们今天是一个广播节目嘛，我们能没有一个舞台呈现出来。 是在八月中旬你会看到我的表演，如果你会来的话。 是在哪里？ 在上海。 哦，会有一次专场是吗？ 对对对， EP 的签售会。 再加上其实大家看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是这个大白光打上，我也比较好奇，看着这样的大白光，你在跳舞曲、唱舞曲，能进入到情绪当中去吗？ 其实蛮嗨的，因为我戴着耳机嘛，所以就是融入到那个音乐里面。 我之前对话过一些爱唱舞曲的歌手，他们会说这个舞曲只要是这音乐一响起来， 对，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你立马就能够进入进去。 对，就是听到音乐，特别是有古典的音乐，就特别想要动起来。 那你在录音室当中也是会很嗨的，立马就这样？ 会，其实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会一直律动，因为这样其实能带动自己的状态。 你从小就很喜欢这种节奏很强的音乐吗？ 因为我小时候跳舞开始嘛，而且我是跳 popping 开始，所以就听到那种咚大，就是 beat 很重那种，我就特别有感觉，因为 pop 就会更大。 那你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边唱边跳？ 应该说小晃一下，因为大晃的话怕自己的气息会抖。 在现场的话，这首歌应该会配着非常酷的舞蹈。 对对对，其实像这支 MV 嘛，不是这支 MV， 是 Hard Party， 因为放了 Hard Party 的音乐。 来，我们切换一下哈。 对对对对对，这 这支舞蹈其实也是 swag 的风格，然后跟舞蹈老师之前也有沟通过，说想要这样一个风格，然后所以在这张 EP 之前我有训练了蛮久，然后练习 hip hop 然后 swag 的这个风格元素的。 那 MV 当中是一个可以看到你完整的 solo 部分的一个舞蹈呈现还是 这首歌应该算是一个舞蹈的视频。 嗯哼， 对对对，里面应该是纯舞蹈的， 现在网上已经可以看到了哈。 对对对， 所以各位可以去学一下咯。 对， 然后马上这个签唱会当中，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一起跟着唱，一起跳。 嗯， 哎，你在台上跳的时候，你希望大家是安安静静看你，还是跟着你一起跳？ 我觉得能大家一起跳的话是最好，但是因为我的这首歌的动作有点复杂。 嗯， 对对对， 能现场给大家做一两个动作展示一下吗？ 我觉得 hard party 会比较容易。 好，稍后看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嗯，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有自己填词的部分在。 对， 嗯， 其实，在歌词里面写到，不要再打扰我，我自己寻找，不要你帮忙，就是可能跟我个性比较相关吧。嗯，因为我的个性从小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自己完成，对，这样的性格，所以歌词里面也写出自己一直以来的这种个性跟态度。 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够完成，父母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心理吧。 因为我出来会比较早，其实离开父母比较早。 嗯， 对，小学毕业就没有在他们身边了。 那现在每天这么努力，父母会很担心和也很关心心疼你吗？ 其实父母是很关心我的，但是其实他们估计也已经习惯了，就是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 也是没有办法选择这一行嘛，在舞台上看你够帅就好了。 嗯， 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接下来呢还有两首，这两首其中有一首是大家反复在点的。 啊， 你猜是哪一首？ 二字当头吗？ 说 啊，对，说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原创的。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写的，当时也是想把这首歌，其实我目前写的词跟曲子都是想要激励我自己，就是要坚定自己的风格跟个性。对，然后这首歌 这种激励自己是自己主动选择去激励自己，还是说想要？ 是因为可能当时蛮迷茫的，状态也不稳定啊什么的。 这秋天落叶呀，那气温变化呀，难免会伤感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想写歌来激励自己吧。 嗯哼，你伤感的时候是哪种风格？会伤春悲秋还是不说话？还是 我一般都不说话。嗯，我生气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怎么说话。 哇，那就更加不好惹。 嗯，但一般生气时候比较少。 接下来就把这首说送给各位，然后我们也稍事准备一下，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听到这首说来咯。 好， 让你慢慢品尝尴尬的空气，你不懂我不怪你，没有关系，但碰我底线就是你绝境，别的别的喘不过气，有些经常充满大把的哭戏，打开手机把 beat 放起，跟着这个 flow 应该做你自己，有时你急功近利，反而会前功尽弃，自己选的路你自己烦你，我不想做个废弃的垃圾，我开始无所畏惧，学会了同舟共济，但开始担心没法迈步，只好摆出无所谓的态度，今天没有我的戏，看着镜子里的你，因为 step in 换成我的精神戏，缓缓沉沉坐在舞房，插满这一天的序，不懂不问的情绪就你说我在逃避，想让我冷静，我选择沉默就是最好的回应，把困境打破不是太灰心，你知道我是一个年轻的不灵，我学会了失败，也学会了忍耐，茫茫的时候难免会分心，我总是一定要去分清，累的时候想有风筝树把我变成北斗七星，这块镜子总会发光，穿上新买的西装，不用藏着掖着，我就是那么嚣张，站在你面前朝你 face on，不要太多表达内心，我要懂得如何分清，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加速，绷着你的神经，要学会忍耐，接受不同声音存在，每天半夜睡还要早起跟你们 say hey， 要整合思绪，更要不懂练习 ID， 要废话少说才是最棒， keep real， 是你急功近利，反而会前功尽弃，自己选的路你自己烦，你我不想做个废弃的垃圾， 喜欢这首歌 Morning。 哇哦，有朋友说很有态度的歌，而且包括在演唱的时候，有人说确实每次自己想放弃的时候都会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下。 是，其实就是像我写了一句，有时你急功近利反而会前功尽弃，其实就是我的性格来说，我是比较容易多想的性格、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事情想多了反而不见得那么好，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词。 但是对于年轻人而言的话，急功近利好像是没有办法的。 对对对， 内心都会着急嘛。 是， 你是经常会失眠的人吗？ 我会，而且我睡眠比较轻，就是可能稍微有个什么声音响了我就会醒。 那你现在的心态可以调整好吗？还是有的时候也难免的会比较着急急躁一些？ 急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就像之前也有很多主持人会问我说、你这一路上来最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改变。 这个心态改变是一夜之间变的还是？ 我觉得是这几年的变化，所以这张 EP 也代表着这几年来的变化。 希望支持雨欣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作品自己感受到那种能量，这是很重要的。 对， 这首歌的这个曲也是你自己编的吗？ 对，词曲编曲。编曲是我跟一个朋友然后一起合作这样。对，但词曲都是。 那这个 flow 你是怎么样当时想出来的？ 其实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拍戏的时候，就是拍《蜜蜂少女队》的网大的时候。当时就是我有写的说坐在舞房昏昏沉沉的，然后就当时是我有发过一篇微博说我终于写出了一首歌，很开心，然后脑细胞死了很多。对对对对，然后就很开心，但是当时也是熬夜写得很晚。 之后还会有自己作词作曲的部分呈现吗？很多人说这首歌为什么没有收录进来。 这个可能要问一下公司。 哎，对啊，公司怎么回事？明明写得这么好听。还有朋友说这个歌词怎么找也找不到，能不能把歌词放到网上去？ 网上吗？好，我有机会。没有放过，但我放过这段的音频， 是吧？ 对对对， 之后其实真的可以放网上，大家都可以学一下，以后都可以一起跟着唱。 好好好，有机会会的。 听完这首作品之后，接下来还有很多朋友点名的那首歌曲呢，就是二字当头。 对，然后这个可能我要翻一下词，因为我好久没有唱这首歌。 哎，我发现你的歌的歌词都挺难背的。 对，然后这首歌呢是我在20岁的时候写给自己的。对，然后接下来要听到这个编曲呢也是我自己做的一首编曲，但是偏简单一点，因为当时就是写完之后就立马做了一个版本，其实是小 demo 这样。然后词曲也是自己完成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在20岁觉得自己好像以前都是在10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字开头嘛，所以我说这首歌叫二字当头，因为觉得要有责任跟担当了。 每次听到从10几岁过渡到20多岁还要感叹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捂脸的。所以我以为是一首你生活当中可能性格会二二的啊什么的，这 没有没有 没有，只是因为这个。 对，其实是我20岁送给自己的歌。 好的，二字当头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呈现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把我们的视频链接发出去哦，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记得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二字当头。 结束了10几年的懵懂无知，加入二字当头的世界，拥有过放弃过失败过，成熟不成熟都要一同收割。每到夜深人静，我常问自己，心灵到底呼唤呐喊些什么？现实的残酷在让我知道心酸的滋味，许多压力接踵而至，要记得那是流过的汗水，爱过恨过如错如脱，一切都匆匆而过。二字当头要踏过平凡却拼搏，微笑是喜悦，痛苦是伤感的宣泄。二字当头要坦坦荡荡的体会，经历了怀疑压抑让心碎的更绝对。 切从而止，要记得那是流过的汗水，爱过恨过如错如错，一切都匆匆而过，而此当都要太过平凡去拼搏。微笑是喜悦，痛苦是伤感的宣泄，而此当都要坦坦荡荡的体会，经历了怀疑压抑让心碎的更绝对，结束了十几年的懵懂无知，恰如儿子当头的时间，经历的幸福走过的年轻渐渐长大。我 你知道你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很多粉丝在哭诶 啊，那可能是他们写的吧。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跑过来一个奔四的姐姐飘过，画风突然间的一变，儿子当头，特别是在前面听了很多这样的舞曲的曲风之后，再猛地一唱这么抒情的作品，确实是挺动人的。 对，好像就是刚刚说的没有抒情的，好像这应该算比较抒情的吧。 哎，你刚才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有在想什么吗？ 有想到自己20岁时候的那段时间的感受。 跟现在变化大吗？ 我觉得蛮大的，心态上 主要是三观的变化还是什么， 我觉得都有。 然后我发现刚我听这个编曲，我发现好像不是我最后编的那一版。对对对，这个好像比那个还要单薄一点。 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直播当中，特别是晚上这时候听这种单薄的，我觉得非常的走心。 谢谢谢谢。 你很多人会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二之前的岁数，觉得那个时候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你是会怀念那个时候的，还是喜欢现在自己的？ 我很怀念十多岁的日子，因为我觉得时间蛮快的，就是一转眼我离开家都已经有九年的时间。对对对，对对对，九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我觉得20岁了嘛，就觉得很快要到30岁的感觉。 我不想接这个话，然后来。是怎样的嘞？ 就觉得最近压力蛮大的。 确实。 就是感觉各方各面吧，就觉得，就看着身边很多，因为最近我有朋友的妹妹，她有告诉我说，哎，姐姐，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哦。 那分钟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老阿姨。就觉得自己特别老。对。 你知道你在唱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问雨欣说累不累？我在看累不累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粉丝这种关心，一方面是说好像看你那么努力然后觉得很骄傲，但同时又非常非常的心疼你，累不累？你自己觉得累不累 啊？我觉得不累是假的。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希望给大家看到的是正能量的一面。对。所以一般会比较少发那种可能心情不好啊那种状态会偏少。 讲真，其实大家每次都希望能够看到比如说雨欣有新的动态出来，比如带新专辑， 对对对， 新EP出来，但是每一次做一张专辑做一张EP，那背后要付出多长时间的努力，这是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明白的。而且每一次在宣传的时候其实非常频繁的上各种各样的通告。 对对对， 这个心累的过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其实也是在宣传自己的作品嘛。我觉得当我做出这张 EP 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的孩子诞生了。那种心情是不一样，因为筹备了一年的时间嘛，然后跟各种老师导演去沟通，我觉得这个沟通过程中我自己成长还蛮多的。 现在很多 EP 都不发实体了。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 EP 就当做收藏吧。 所以各位7月15号也就中旬，哎，没定15号、 不一定是15号。 对， 对， 对， 对， 反正就是中旬左右。 不要被我误导啊，就是中旬左右呢，雨欣会带来自己的全新 EP 的这个专辑，就是大家可以买到实体的。 对， 这张全新 EP 呢就叫做新。 然后这一张 EP 里面到时候会有一些我自己平常生活中比较喜欢的东西有设计在里面，而且好像是限量的。对， 好的，就大家都可以买到哈。 对对对， 就通过 CD 店直接可以买到。 应该要通过推蜜 APP， 对，关注蜜蜂少女队官博就可以。 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支 MV 的，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支 MV 哈。 好好好。主打歌， 我们一边看一边解读。好 好好好。 走起来非常帅。 越放慢了，感觉整个身体强烈热起来，都是 LYXUR。 You see me like you 想再多就会想淘汰，看着形容化了冰山变成了海。 披着皮质包括归类 Any way I believe in you is to me 我要把酷变成一种品牌 I make cool be the idol I don't wanna hear 回到欧洲去用力到保护放下协议可否让人也要让人更有 feel 通过你的努力让人相信自己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出不同的奇迹 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唱着哭到崇拜加一百对的人请靠过来跟我一起来跟着精彩由我说了算 Body rock y'all 好，一边放 MV 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一直在看大家留言啊、哦。有什么问题的话，赶紧问。有刚才有这个超级员朋友说，那我想知道限量是限多少，都能够买到吗？ 限量，嗯、到时候确定你可以关注一下、哦、官方微博蜜蜂少女队。对对对。 这是关蜜蜂少女队的微博，不是你自己的微博哈。 对，因为那个是官方消息嘛。 嗯哼，还有什么朋友有问题的话，赶紧随时提问哟。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了。 泽华哥，你真的是第一个说我看起来还蛮害羞的人。 啊、真的吗？ 嗯， 确实。 那你看了 MV， 觉得跟我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一样 ？MV 当中是非常酷的一个女生。 完了，可能现在不行了。 我觉得你是那种拽拽的，但是通过聊天的话，发现其实真的你内心应该是非常柔软的一个人。 前几天我有教袁一姐跳这段歌的副歌， 她肯定不会跳， 她跳出来了，跳、 啊、真的吗？ 对， 所以大家想学的话其实不难， 对， 但那个 swag 你得有， 对，其实它很简单，这支舞蹈我定义为甩衣舞， 哦， 对对对，蛮简单，就夏天很热嘛，就甩一下衣服，扇一扇， 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多看几遍 MV 你就会了， 哎。 哇哦，非常帅！好了，今天节目呢，我们其实也就到这里了。当然，大家肯定觉得时间过去的非常非常快，很多歌曲没有来得及听。那你所以你今天要支持这个 EP 哈。再度的感谢雨欣今天做客节目， 谢谢子华哥。 接下来如果有什么样的动态的话，关注微博就好了。 好，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子华，拜拜。